日笑声开满了天空，腼腆的海也共涌，散发东初红，热爱中无定价内容，你似失踪眼，不敢相信，在你拥抱中，地壳天空正在转动。 话笑声堆满雪糕汤，甜甜的。